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

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，注视你的目光，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。这城市一滩可爱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？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。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。 最后的青春。

一句，同样的问题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只好深藏在心中，我们要靠着 着它再联络。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它走。 小小